放咗一部拎出嚟咁样，两部 iPad， 系咁啊，咁感谢咁多位嘉宾今日上嚟， 未开盘好咩？ 啊，系啊，开盘口啦，咁开盘口之前咧就要，其实咧一开始咧已经问咗，嗱，不过阿白网友同埋非北京咧就已经答过我哋呢个问题啦，但系阿 Kel 网友头先曾经好 hea 地俾前面主持，同埋就系话咩第一次上嚟觉得点嗰啲啊？ 哦， 即系每一次听众第一次上嚟都一定有问过呢、這个， 我咪除咗我咯。 系咩？你嗰次冇啊？ 冇 啊！咁好啦，不好意思，拆咗。系我哋一次过问翻晒你哋两位先。咁系系你问过啦，两位你冇问过咩？ 有啊。 系唔系？咁我想问你，你听咗几耐先？系呢、這个 十周年之前就开始听咗几个月，到依家几年啦，我都唔记得啦。 嗯，你系。认识 Netbus 所以听定系 认识 Netbus 啦，跟住又认识埋刘了耐啦， 系咁所以就俾佢哋 认识埋啊， 系 马网友啦， 所以就俾佢哋踢咗一杯啦。 冇就系佢哋成日话做节目，咁啊做咩节目？ 做咩节目咧？做乜陈 巴闭咁 样？系啦，讲到咁劲， 次次约佢礼拜五食饭都约 都唔得嘅， 系 以为系藉口推理，原来系真系闹嘅， 系 啊，有咩咁紧？ 系。 咁样啊，咁啊谂住 向右哦，咦，你已经换咗呢个 iOS 七咯？ 系啊，你而家系 beta 紧 beta two， 你已经系 beta two 咗啦 ，beta two 咗啦。 有冇啲哦？转一转嘅话题先，有啲笔啲笔有冇改善或者你用 笔啊？ 系啊， 动多咗笔。之前 beta one， 因为我用五笔输入法，咁样咧，而家五笔输入法咧，唔知行WhatsApp 啊，同埋我有上 Triple 咧，咁已经拖慢咗啦，已经、 oh, 拖慢晒， 系、oh, 啦。咁你见过 multitask 咧，其实真系炒少咗嘅，系啦。咁但系你个 orientation 就有问题咯。 Oh, 当你部机打横过，跟住再打直翻咧，咁、那个。你出翻去个主 man， 出翻去个 home screen 度咧，就会会浪咗喺，即系会 keep 咗喺嗰行度咯，咁就会变翻正常嘅。 嗯， 系呢个都好严重，同埋钟着机嗰时个钟咧会弹下弹下中间，听歌咧就都会好有问题。因为佢听歌 suppose lock screen 听歌，你 系 会见到嗰条即系你 double。揿下个掣咧，应该系会见到条巴喐下噶嘛， 系 你播紧歌噶嘛， 系。 咁但系当你转歌嗰时咧，佢唔会转嘅。系啦， 即系唔冇，即系唔 function 啦。 唔系太 function 到。 哦哦， 系啊。如果夹翻佢 music 个 app， 即 系 用听歌个 app 就系。咁我又用个 Spotify 就冇乜问题。 哦， 系啊， 明白明白。 听 Tony 有冇问题 ？Tony 冇问题， 系 咁就得啦。 好咁。啊，听众你听咗几耐呢？头先系咪讲过？ 我听咗三个月 archive 啫。 系，咁你系俾隔篱嗰位踢咗你入嚟嘅，定系？ 我 系 其中之一啦， 系 系 你 系 你点样说服一条女同你听五个钟嘢咧？ 好爱你嗰度咪得咯， 系啊， 你咁样同带佢食名将一样嘅啫， 带佢睇天机， 哇，可唔可以一次我做晒？ 带佢听 Tony。 你做晒咁多嘢，即系同佢做人世噶咯。 系 佢肯做啊，真系抵做咯，抵做人世 就包结血噶。 系 啊，咁样一颈血噶。 但系呢个当初系因为咩原因而佢哋会话俾你听要听呢个节目 都系有个原因。 主要我哋系崇拜马网友 嘅。哦，但系马网友极少上嚟嘅。 系啊。 哦、 每次听到佢把声，我 都 好珍惜嘅， 都系焦点嚟嘅，都系亮点嚟嘅。 系啊， 咁又系嘅。Forum 都有一位好耐冇听节目嘅听众，系啦，每一次一知道佢一有上嚟，就喺 Forum 又 activate 一下佢嘅户口噶啦。咁啊，好活跃嘅，系一个系一个提示。咁 我都问个题外话， 系。 有冇试过有女嘉宾上过嚟？ 有嗰阵时讲呢个做网拍嘛？ 哦，唔知 sidekick 咯， 只一个嘅， 太耐啦。 你咪当 sidekick 唔系女嘉宾？ 太耐啦，真系唔记得，所以 你唔平权得滞， 冇啊问下。 系 你打啲女网上咪有咯？ 系咯， 喺我心入面， 你去北京女网友啊？ 有啊有，我女神 系北京 A 女网友。 哇， 北京 A 女友 系北 A 哦系 北京 A 女友喺香港 哦系非北京 A 女友 喺香港嘅系非北京嘅 嗯咁啊同埋你但系其实有啲人可能觉得听完妖一集好撚闷啊咁但係点解你哋会继续一路都会听落去 你咪有啲加班嘅动作要做 听听下就开始变习惯尤其是如果练喺日本呢係啦 你咪 需要大量嘅广 播你咪有嗰啲 OCD 嘅咁样强迫你自己去听 唔係嗰练喺日本呢咁因为如果唔係出咗去玩嘅礼拜六日呢咁就一定喺屋企做家务嘅 係 咪足以支撑你一日嘅 帮你消时 洗衫煮饭 係 咁， 系咪好似话同你讲嘢咁样？你又搭嘴， 我一路咪塞住耳筒听。 我哋嘅地轨变咗都市闲情啊！ 咁长，好劲， 系冇咁。 我哋一集顶人哋一个礼拜， 我哋一个礼拜嘅都市闲情， 真系。因为嗰阵时又会再抄啲旧，嗰阵时未铲旧 archive 噶嘛， 系 咁都会抄到旧 archive 嚟听咧， 可以再顶一顶 广岛， 系都唔系噶， 一个人喺屋企。 真嘢冇嚟 过，系啦， 都冇，系咯， 跟住其他啲 roommate 喺度搞紧啊， 搞啲嘢 啊， 啊，佢哋喺度炒紧饭，系啊， 嗯， 系啊， 最识嘅就系二啦，所以 系咁，阿 Kel 网友咧， 都系消磨时间嘅咋，翻工唔听903咪听呢度咯， 哦，即系平时翻工都会听903嘅， 今日你系我今日嘅听到第二个人听903， 听啲油嗰啲啊， 听。唔系啊，听系听咩咯？听口水多浪花，听广播剧嘅啫。 哦，即系纯粹听广播剧嗰节嘅啫，你 成年冇听过。 不过你话如果 talk only 即系净系翻工放工搭车嗰啲时候听咧， 啱啱个 真系可以顶到一个礼拜。 系，我哋综合咗好多位听众所讲，都系啱啱好一个礼拜啦。咁样 真系可以顶得。 而家又翻咪咪咁可以咩啦？ 系，咁你哋有冇听其他网台节目嘅咧？ 冇 嘅。 大镬啦！其他啲又断开唔听。 之前喺日本嗰阵有嘅，翻工嗰阵时可以听到嘢。 例如人网咁 啊，廿二世纪啊， 哦，蓝皮书 系有，因为唔知 够晒够晒骑呢， 都系听新比。 唔系有一次就系你哋唔知讲船 P 啊， 哦，嗰集 哇劲。 系 嗰集好经典， 系啊，嗰次劲啦， 举铁 系啊，系啊， 你做咩唔参与？ 举压力系 咁性格呢个 系， 跟住见到，跟住就开始见到咩 Open Radio 啊，系咪 Open Radio 嗰个 系 Open Radio 啊？跟住之后 Regazine 啊， 系嗯，你而家 Regazine 都有听嘅， 有啲有听，冇付费不过 哦，冇所谓啊，呢个有冇付费都我觉得都系支持嚟嘅，听都系一种支持嘅。啊、所以多谢大家听我哋嘅节目， 咁埋单啦， 系啦， 系啊， 咁跟住咧，我哋 感觉啊 ，A 网友因为由之前一路听到依家咧， 系 你讲错讲多咗， 系哦，好唔好意思，我会收敛一下嘅，系我会减少我嘅粗口量， 坏咗，你变咗个人， 系啊，你变咗，你坏咗， 系。咁跟住 越嚟越少内容，越嚟越多粗口， 系 冇营养咯，真系 系啊，冇养分啊，而家好冇养分啊，冇 嘅 养分 系唯一感受到你嘅变化， 系仲有冇咧？其他 意外 哦，呢个应该都冇变嘅， 好压力呢排， 系咁唔系咁， 我哋要落树， 系 我哋未落树， 咁仲有啲咩感觉咧？上到嚟系啦，系。另外阿 Cam 啊， 感觉系呢度冻过旧 studio 啊。 哦， 我呢个位特别冻啫，系啊， 坚冻。 你坐翻出边门口冇咁冻。 屌，咁你 门口唔系有阴风啊？ 系啊， 系啊。咁啊， 上次阿刘了哥话坐呢度见到， 银仔把粒石嗰度咯， 见到两入边两间房都有人啦。 我而家见到入边房都有人啊。 嗯，系啊，佢个即系嗰阵时大家喺晒度嘅咁样，系啦。 哇，不过即系你讲开啲鬼嘢咧，我嗰阵时日本瞓 啊，唔系鬼， 日本瞓 啲奇异嘢， 系啊，瞓着咗都试过最一次，最少一次有 feel 到应该系两次嘅俾鬼砸嘅。 系， 我试过一次 啊，哇 ，touch 我好彩未遇过。 唔系，我科学啲嘅解释就系你个人太攰， 攰得滞，系 同意。 系， 飞科的解释就是好撚猛 啊。吻你佢之后你就係咁瞓，唔係你安心瞓着就冇嘢。 我喺公司都遇过啲，不过你知我公司喺港 系俾 公司瞓晏觉， 唔 係 我公司唔係我唔係瞓晏觉，唔係瞓觉俾鬼炸， 俾公司嗰啲鬼炸。 弊公司呢喺 港，即係好益咬喎。 弊公司喺港岛嘅其中一个大本营呢，咁啊邻近呢个景係特别好嘅，邻近两个坟场㗎嘛。咁啊，對面有兩個墳場，咁啊，成日咧，因為嗰邊咧就主要嘅活動咧，即係嗰個港島嘅大本營咧，通常有活動都係夜晚嚟噶嘛。咁啊，夜晚嘅時候咧，咁啊就自然就有啲奇怪事嘅。咁啊，呢個都遇過下嘅。 係咪好似 Iron Man 第三集咁啲嘢飛嚟飛去？ 唔係飛嚟飛去，譬如話突然間無啦啦見到有啲著住舊衫，即係嗰啲。唔系而家呢啲，唔系未去到青装，但你又觉得 系 即系早两，即系早几十年嗰啲咁样服装， 着 晒中 山装， 系啦，咁但系又正常咁 入 嚟，你又唔觉噶，即系好似其他人喺 lift 出嚟咁样嗰啲咁样咧， 梗系 无啦啦， 中山装你唔知 啊，唔系梗系无啦啦，突然间走出嚟话。咁佢哋譬如話佢哋 book 咗台食飯咁樣啦，咁佢就講啊，我係唔知邊邊邊個咁樣，咁啊 book 咗唔知邊度邊度邊度，咁梗係唔係我應佢啦，咁啊，咁跟住咁梗係一對唔對路喎，因為平時嗰啲 number 就唔係咁樣，即係嗰個 pattern 唔係咁嘅，咁啊即係譬如話平時可能一個字母加後面幾個數字咁樣啦，咁佢突然間變咗係。两个字母跟住加三个数字咁样， 佢哋系咪讲话约咗尤德爵士嗰啲？ 啊，唔系，咁佢冇讲呢啲嘢，但系 讲嗰啲 terms 唔系现代讲嗰啲。 系睇服装，喺睇服装有啲奇怪。咁但系咧，咁跟住就喺电脑度一 check 冇 book 台咁样啦。咁跟住就问佢个名啦，咁问佢名一即系想 check 下佢系咪即系啊即系。睇下佢有冇啲資料可以幫佢揾下，會唔會其實係佢嘅 friend 幫佢 book， 即係佢嘅 friend book 台，跟住叫埋佢一齊嚟食啊咁樣咧。咁點知 check 極都冇喎，咁樣 一抬頭， 咁啊係揾到有啲人孭咗嗰啲咯，淨係揾到啲。咁但係 唔複雜咩？ 係啊，咁但係跟住咧，佢哋係話：，屌唔等啦！咁跟住佢哋就向咗。坟场嗰边行咗过去咁样， 我以为跳唔等你，即系跳就闪走咗。 唔系，咁但系即系呢啲系见过咯， 见过 咩啊？系 咪？系 有见过， 叫佢再听日 系啊， 啲屋啊嘛， 系咯，听朝 妈网友你唔好 你唔系你去到咁嘅时候，你仲会讲？ 唔系啊，妈网友你唔好群佢咁多，你嘅样咧阴气重， 系咩？ 系 实体系咪？ 你咪想讲你经历？ 我话妈网友阴气重， 你 群 公司有冇？ 你咪想行流料窝路线？ 唔系前铺对流料窝好似有啲 喂，唔系喎，流料窝 十二 时 啦， 只要石 算啦， 由细到大都 有。唔系呢个呢个灵异嘢咧，系呢个突然间兴起讲少少啫。但系 你捞埋流料窝啲嘢 ，sorry， 唔系有冇咩？ 我啱啱行咗一半， 我冇乜货啊， 浸行咗一半。 咁啊，想问下两位，仲有啲咩意见咧？对于我哋节目或者？你哋上嚟嘅感觉系点样？ 感觉系你上嚟听 live 咧，先至可以听 live 嘅。 如果唔系，系冇办法支撑到落去。 系啊，你喺屋企太多人， 即系因 为 呢 个张床啊， 系呢个强迫咗你喺度听嘅。 炒下饭咁样就听唔到。 系， 同埋打 check room 永远都系冇即场插嘴咁快嘅。 啊，咁当然啦，我哋又唔系即刻。讲我哋都系假定 人，封烟唔知啲人唔听啊嘛， 指住啲人嚟 咁样要。咁 我试过封烟入嚟 拉布啊， 系咁啊， 你阵子装咗喺边？ 阿 Kel 听众咧， 我啊，我听咁少时间啦，咁冇乜太大意义。 三个月系一齐，唔系一齐就唔系一齐噶啦。 咁我咪顺德同你一齐咯，而家咪。 今晚成晚啲嘢都系， 今晚成晚 啲话题都系咁样。 其实你哋中意听边啲嘢咧，即系都有纯粹统计嘅，因为硬系有啲人又话我中意听文化啊，有啲人又中意听时事啊咁。 冇，我觉得全部嘢都有齐先至系 talk only 嘅。 系，唔系你哋通常系比较留意系咩？百货公司 都是人情啊嘛，都是人情，有 叫永旺啊，屌你， 系啊， 通常。 是啊， 你话如果依家，因为我唔知啊，嗰、那个因为听嗰啲民主派啊，依家 系 一又开二又开四，我都有啲乱。 民主派，哦， 即系讲政， 唔 系讲政治嗰啲位咧， 系 讲政治嗰啲位。如果大家 系 听众好似我咁，冇乜听过第二啲。近排少听啊， 系就 啲网台节目咧， 就甩晒噶啦。 有时有啲 terms 咧， 系甩咗嘅， 系唔会明白嘅， 嗯， 亦都 Google 唔到嘅。 系我哋要配合翻，好似之前嗰位外国听众咁，我哋要多啲解释啊。如果我哋 系啊， 系啊，咁啊， 调翻转咧，我嗰阵时喺日本，调翻转可能会跟得紧啲。 哦，因为你喺外地，所以比较关心，系咪咧？比较关心香港， 系啦， 反而，嗯，即系你喺香港反而就唔。 香港有其他嘢可以处理嘛？ 嗯，明白，明白，明白。阿 Kel 听众咧，我成日都捞乱呢个 Kel 网友 ，Kel 听众系 Kel 网友啊，系系 系啊。我觉得戏都 OK 嘅，因为我比较少去睇。 睇戏嘅你 系比较少睇戏，所以你讲嘢咧，我就可以唔使睇。 系咁，我哋系咪讲完啲戏系咪通常好累嘅咧？即系譬如话推介你哋睇《天机》咁，跟住你又真系就会去睇。 咁《天机》就有 《天机》系人类终极追求，一定要睇。 即系我郑重呼吁啊，北总 系 我而家下战书 系大镬啦！有听众开条件，我睇下个礼拜佢点回应先。 你敢话去睇，我一定陪你去睇。 舍命陪君子、啊。 都陪过一次噶啦，唔争咗第二次。 系咪君子定系第二次？ 系 写面陪咩？ 楷字 够啦，好临尾就系问问第一七一古数，七一古数咁呢个系传统嚟嘅。旧年佢哋大会话四十万啊嘛，即系佢哋又唔敢讲到好似去翻零三年嘅五十啦。咁佢哋话四十，咁啊四十系一个指标啦。如果你哋觉得即系。纯粹俾大家参考就话旧年四十啦，咁大家觉得今年会系几多咧？ 俾翻啲外围数佢先啊，根 据外围数， 系根据天文台咧，好似七一系好似打风噶。 你是 系啊？原本好前两日仲系话天气晴朗嘅，而家突然间变咗打风咯， 包包都晴朗噶， 沤到啦， 系咩？ 个风沤出嚟啦。 系啊，力场做乜帮佢啊？ 呢样嘢我唔知有冇关系啊，同 系 有冇左右关系啊？ 咁依家预测路径系咁嘅。 咦系，唔对路啊，好近嘛。 咁呢啲都系 多都好嘅，嗰日打风仲好啦。 场啊未开系咪？ 系，咪嗰日打风对于我嚟讲，某程度上都系好嘅。系， 系、 嗯、 啦。 嗯， 咁啊，估人数 系。我觉得系都系四十万咯，即系同即系个数字应该唔会，即系其实我觉得又唔会少过旧年嘅。 你正负几多啊？ 政府，我谂政府五万嘅啫，即系我觉得唔去到五十噶啦，即系佢哋可能到时死都要吹，即系黎智英已经今日出嚟话会有五十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就应该冇嘅，即系佢哋跌，因为唔似得之前话有一啲好大嘅议题你去吹，就算呢几日最劲系堆填区啫嘛，堆填 区都火线， 佢堆填区都即刻收咗皮咯，都系咯。如果你有个堆填区，就话可以引得起啲人啫。我又觉得又唔系， 而家得两 地区议题啦呢样嘢。 嗯， 因为你估即系伊斯坦布， 唔系 两个公园拆 咗。唔系，咁但系呢、這个其实佢而家佢系讲紧，即系政府可能系向紧屯门啊嗰几个堆填区埋手嘛，系啊，咁咁、其实可能系惹得起啲人留意嘅。 我会觉得依家。多咗人政治醒覺，但係未夠。 嗯， 我仲係啲執行上係 old school 咯。 我會覺得係四十至四十五， 係四十至四十五，係其他。 我覺得 around 四十度咧，都係。 係，嗯，係 即係大家入圍院啊，唔入圍院， 你唔入圍院， 點知唔入圍院啊？好辛苦 哦。啊！好，而家好多人都入维园噶， 入去焗翻几个钟先。 唔系，同埋咧，我呢几年都系唔入，即系我都系 可聚可散嘅。 我都未必会咁早去到咯，即系 主力玩呢个下半场咯。 系啦，入黑就先至 系。系啦，入黑先系气肉嚟噶嘛。咁虽然我好花生啦咁讲，咁但系我觉得 无谓浪费。 即系上面好系咯，前面行完其实就真系冇乜料到嘅。咁我始终 就会有冇学手势啊？ 咩手势啊？ 学手势嗰啲占中嗰啲。 冇啦， 叫面 之前嗰啲冇啊，嗰啲手势边我唔冇嗰次系佢哋诶嗰个咩讨论会，个讨论会啊，咩辩论会啊，定商讨日系啦，商讨日佢哋嗰阵时系有人俾张表格话有位问我有冇兴趣去啫，咁嗰啲邀请人士嘛， 有冇嗰啲 咪当去睇下啊嘛。黐线马小玲咩？唔系嗰个有嗰、那个纯粹系想睇下佢哋究竟搞啲乜东东啫。咁但系如果 去占中系咪要带土木剑？ 咁 但系同呢个真正佢哋占中嗰啲嘢，其实我都冇再联络啊。系啊， 我谂四廿万 系 噶啦， 系你都觉得系梗嘅， 梗基本盘嚟变咗。 系系， 因为未去到诶个经济系差咗。都仲係好虛嘅狀態， 未到 係 collapse 嗰個。 依家係個波吹到好漲，但係漲極都未爆嘅狀態咯。 即係即使銀行嗰早排銀行嗰啲咩撳唔到錢啊，或者 哦大陸你講緊 一次過全部撳息牌啊嗰啲， 唔係嗰個撳唔到錢都唔會太流到香港嘅。 停牌嗰啲咧，嗰堆停牌嗰， 因為係有樣嘢又係 哦中資。 我系咯嗰啲咯， 有样嘢系大家如果睇新闻就系话见到哦大陆揿唔到钱啫嘛，都系会有一种我关我捻 都仲系因为技术问题， 佢哋系话个系统更新啊嘛，嗰日嘅解释系， 都仲系会有好多人有一种关我捻事嘅心态嘅， 同我想讲大陆揿唔到钱系成日发生的， 吓、啊， 即系 点解？ 因为我见到嗰件新闻嗰阵咧，我系觉得吓， 成日、都 好出奇咩？因为中银成日喺啲长假期11、7、11、5日嗰啲咧，先嚟整三日话系统维修，成所有 ATM 用， 即系唔够入边个仓唔够钱嘅，咁啊 佢系冇人，佢系冇人超钱落 啦。总之唔系，佢系话 update system， 即系 都话唔 够钱，顺便熄机， 咁捻到噶都系，系啊，我唔知系中银咁衰定系其他都咁衰。 O K， 系明白。阿 J 摩咧就话咧，佢觉得今年会少啲。阿猫望下你有冇 主要议题系咩？七一， 你觉得呢？ 其实你可以 Google 噶， 我真系唔知 道。唔系你自己啫， 系啦，你唔系而家就系问你嘅判断，你觉得今年个数系？ 如果计民阵主办嗰个游行，佢哋诉求系乜嘢？好似上翻民阵会睇到噶， 系。哦，唔系咁唔紧要嘅，咁但系如果你纯粹你都叫有留意一下而家香港发生紧嘅，系啦，你感觉嗱，旧年就系40万啦，你觉得会多过旧年啦，定系少过旧年咧？ 但今年系 系 好似好多嘢，但系系好唔妥嘅政府。 唔系，纯粹九股啦，依家叫你唔需要理由嘅， 俾个数嚟， 你俾个数我得噶啦， 你觉得会少过40万 都？ 系， 因为好唔妥佢，但又好似冇一个好明確嘅目标，点样屌实佢咁咯？ 嗯，其实咁多年香港人都冇乜明确目标屌实 个 特首嘅。 即系啲激进派系不断分裂啦，但系每一次分裂 细胞分裂 嘅每啲群众系有一堆会开始即系越嚟越去。去了解一件，即系成件事系点解会来龙去脉，点而花生嗰样嘢系越少咗嘅，即系去理解而家花，即系因为就唔会成日净系黐住人，咁你追随一个人系一定系要知道佢背后嘅理念系乜嘢，咁呢个过程即系喺不断分裂嘅情况，有一堆人系不断咁学习紧，了解个社会，同埋而家政治局势嘅，系啦，咁。嗰啲人係 mature 嘅，即係實咗嘅。咁而技術上佢哋係好咗啦，但係當跟住就要睇下當日嗰啲警察點啦，又係一個 factor 嚟嘅。 暫時睇落警察係遇多人㗎喎，佢開嘅行車線仲勁過舊年，話連電車都唔准 唔准。 哦，即系图书馆嗰度已经系开始封啦，而 且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好多时都系喺桥底酒店桥底楼下嗰度塞死咗。 嗰个沿月客咩游行路线沿途电车站都系停噶嘛，即系停晒嘛，直至到唔知系过咗呢个人流嘅高峰，咁佢先至系按需要再开翻。咁往市就唔系咁计嘅。 系啊，啲人就戇鳩鳩搭电车，我唔明。 同埋就 我解释 有啲人系为咗电车游行啊嘛，拉 banner 喺上面，同埋气啊，同埋呢啲景。 系，但 一定 我唔明， 一定系有媒体系影到有一幕，就系见到嗰啲电车啲人等得好唔耐烦，跟住就屌鸠下面 嘅 人， 因为一定会有啲人不问世事，即系你好似啱前人黑雨咁，都一定会有啲人中落街翻学噶嘛。 十几年啦，大佬七一游行同我翻几多点钟开始？ 好出奇咩？ 两点钟， 通常嗰啲阿伯都做咗几廿年，人都仲系咁继续坐。 但系你 屌， 佢可能以为嗰个系庆回归游行嚟噶嘛？佢 嗰个 知噶。 十点钟就玩完咗噶啦嘛， 唔系噶，今年开 始嘛， 今年开始系撞时间啊嘛， 跟住佢哋系咩？ 系啊，同样下昼， 佢晏昼要睇 concert， 同样下昼，唔系仲有另外一个 做指甲嗰啲啊， 唔系今日唔系今年七一下昼系仲有呢、這个系咪爱港力定系咩爱港之星都 系 有游行咁样啫， 又系用一扎人去， 佢系想佢其实佢虽然话游行路线唔撞，但系好有机会到时系唔知点解会有摩擦嘅。其实即系而家佢哋啲爱港团体咧，佢哋已经唔系大家系分开坐河汉界，上昼你玩，下昼佢玩，而家系大家差唔多时间路线，可能大家系前后脚咁，但系可能唔知点解会突然间会有啲摩擦发生嘅咁样，佢哋都唔知几想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噶啦。而家，你见佢哋呢一年嘅举动，其实 CY 上咗嚟之后就越嚟越多啦，系啊，所以， 但系佢 Facebook 啱散咗 ，Facebook group 噶咯， 你讲紧边个 close group 咩？ 系咩 close group 咩？唔系开另外一個？ 你讲紧佢哋嗰啲咩外国嗰啲组织？ 而家第三世系 close group 啊嘛， 哦，揾人正佳跟佢 report 晒佢啦。 Close group 好难 report 噶，你又 冇 content 嘛？你冇入边冇 content。 哦，不过要有人入咗去先可以 report 嗰啲咩 hate speech 啊嗰啲咧。咁我哋应该要永久 ban account 噶咯，我哋。咁同埋阿夜长 K 网友，佢话佢今年咧就行唔到，咁啊，佢话佢又想参加，有咩建议？飞北京 A 网友俾咗条叫叫 FaceTime 游行。 系啊， 借轮椅都 上喺个心口， 你唔使出去行噶，唔系一定要游行噶嘛。 系在家几近， 你 几近？ 唔系你啲好似在家工作嗰啲广告咁， 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出现就得噶啦，但系唔使一定要喐噶嘛。 唔系如果你真系去唔到嘅，其实你有兴趣关心呢件事嘅，其实到时好多网络媒体都会有 吹鸡叫多啲人去咯。 系咯，或者你将呢件事俾， 可能你叫多啲人去。 系咯，你俾多啲人知道都系好事嚟嘅。系啦，就系咁啦。 呃啲自由，有嘢玩。 你想啊？ 系，请讲。 50万。哦，你觉得系翻50万呢个位嘅、 哦？修正， 修正系。有咩原因令你喺啱啱呢五分钟时间突然间修正？ 你头先讲嘅 系 有啲竞争啊嘛。 哦， 系咯。 哦，即系你觉得 会反而谷大咗个数， 爱字派加埋落去啊？ 唔系，佢觉得系爱字派反而，唔系佢觉得爱字派系会激 有个反作用， 反而系啦，引翻啲人出嚟 啊，嗰啲加埋，反而宣传咗， 系啩？可能系啊，我都唔知啊啲嘢，可能到时啲人系为咗去饮茶，饮个半价茶咧。即系你平日边会有饮两点几至五点嘅茶，跟住 为咗嗰日尝试过翻啲三年前嗰啲物价嘅， 跟住系啦，俾个五折你，哇，几好 咁样 系啊，咁好，你几难得咧，即系有个咁样嘅减价，不过啲减价唔知点解硬系大家都夹晒喺游行嗰个时间啫嘛， 啲车费有冇得减噶？ 车费冇啊， 人工减， 车费冇啊，你叫中华厂商会搞下，好似香港总商会嗰啲咯，又免费搭小轮电车咁咯，你谂下算啦。 你一系叫 Uniqlo 开多几间旗舰店啊， 都得嘅，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系啊，就系咁啦。咁啊，阿 K 先生已经暴毙咩啊？海天，屌你啦！ 海天堂开旗舰店咁点啊？放只龟俾你啦，俾只龟俾你放生 咯， 喺会展度开加龟头。 总之咧，总之喺中国嘅地方咧，个池有啲龟喺度咧，就会有银仔掉落去噶啦。 系啊， 发噶应该， 我唔明点解噶。 揾橡筋射龟头， 虐待 去到澳门嗰个威尼斯， 又系咁噶嘛？ 内河都系有银仔，唔明点解 虐待杂嗰啲。系瞄准心态，想练一练眼界， 有得搞喎！啲同 学系咧，乜都唔做，就系整个词。 长安之后话佢要翻工，你到时可以收工之后去夜场咯。系啊，佢嘅下半场应该会好睇啲嘅。 我未估， 系咩？你未估？唔记得咗， 我都冇出声。